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丹、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赚款赚。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的4点06分，快07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季彤啊！ 这一周我是稳稳的在这儿坐了替班的位置。 哎，江山很稳啊！ 嗨，江山一改，赵亮难移啊！下周他就回来了。 赵亮难移呀、啊，好吧。哎，刚说到这个，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跟这个各位要道个歉，因为昨天我说了，在今天的推送当中会给各位一个获奖信息，啊、但是由于我们版面的调整、哎，包括这个电影信息的调整呢，是这样啊，我跟昨天。跟我们互动当中已经获奖的朋友呢、 嗯、 会在这个节目之后取得联系。 好， 另外呢，获奖的这个信息呢，其实这个观影的活动呢还在继续，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嗯，就是说今天互动是不是也有机会、 那您既然都这么说了，那就有机会呗。 这也是临时起意啊。 哎呀，这个 如果帆哥没准备，我请客也行。 哎呦喂，哎呀， 好吧， 太好了，连昨天的都请了。 哎呀，没见这么会顺坡下驴的人。您这叫就坡下驴。 对对对，实在是对不住大家啊，先跟大家道个歉。但是昨天这个信息是有效的， 嗯，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观影机会。 反正你这都记着呢，对吧？ 记着，昨天我是 好事你也记着，黑账你也记着。 哟，这真是 你就是一个记账的人。 我是账房先生、啊、 你有一小本儿、 啊， 那个打开以后是、 啊 嗯、某年某月某日 某一天 啊，谁在这个平台上说我不好？ 我拿的是无偿部啊， 要命！ 嘿， 反应还挺快、啊。 这今天跟季彤做这期节目呢、嗯，我这心里有底。 哎，为什么呢？ 啊、为什么呢？因为季彤啊，今天算是来着了， 来着了。您这用不用叫个救火队什么的？ 这个。跟季彤做节目这么长时间啊， 嗯， 其实跟您学到的关于这个曲艺方面的知识很不， 哎， 不少， 千万 确实不少， 说千万别这么、啊，我也在学习。 这个有的时候听一听这个晚间版的啊，四点游戏不是晚间版的你们的这个曲艺节目， 哎， 确实是能增长不少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刚好说的这一期的节目呢，跟电影相关，但是呢，它跟曲艺也相关。 这个又开始卖关子啊，这是出了什么新的作品了吗？ 今天看到我们推送标题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天问了一个问题， 哦、嗯， 说那个想死了你的那个人，你还想他吗？ 不是，什么人这么缺德，想他会死是吧？ 不是 啊， 是我想死你们了。 哦，嗨、 这意思。 您说他嘴边上常挂的那句话。 对，他那口头禅， 哎呀，大嘴一咧、嗯，我想死你们了， 想死你们了啊！你们还会想他吗？ 哎，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让大家高兴的消息、 嗯、 啊，就是这位年年都说想死你们的这个人又要回到大荧幕了。 哎，这个 冯巩先生的新作， 大家不用想也知道，就是冯巩老师， 嗯， 这个他要拍新电影了， 他的新电影马上就来了， 哎， 六月份就要跟大家见面。 什么片子？ 黄建新监制，冯巩、崔俊杰执导。当然冯巩先生每次执导的片子里面他都是主角，嗯，啊，这个不用说了。 对， 集齐了一帮后备演员的， 哦， 名字叫做《幸福马上来》， 哎， 这部喜剧电影就在六月八号要登陆全国的院线。 挺好啊，嗯，这个其实说起冯巩老师的电影啊，好多片子咱们还真的是记忆犹新，很熟悉啊， 哎，对， 什么没事偷着乐呀， 嗯， 是吧？站直了别趴下呀， 嗯，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呀， 嗯， 等等吧，反正这个，其实他在这方面的这个成绩啊， 嗯， 我觉得并不亚于他在相声里边，就是取得相声领域取得 那 种 成就 ， 嗯， 哎，这个尤其是有一些电影啊。还真的是比我觉得就是一般的那个专业的那个院校毕业出来那科班的电影人呢， 嗯， 都不差。 对 啊，你比如说埋伏，啊， 是 那个片子， 嗯， 那个片子你说他不仅仅已经突破了这个喜剧的范畴， 嗯， 我觉得 对， 哎，很 深刻的内容。 对对对， 嗯， 这部片子一看这个就是也云集了好多，包括他的学生啊，包括他的晚辈啊等等这些相声演员， 特别红的现在的小生 啊， 嗯， 哦， 我们说几个哈， 嗯， 这个新电影啊叫做《幸福马上来》， 嗯， 这个电影当中呢，除了有冯巩老师之外，还有毛俊杰，有牛莉，有贾玲， 哦， 有这个岳云鹏，有白凯南。 是吧？ 还有潘斌龙，哎，你听这些演员，还都是跟曲艺有关的哈。 潘斌龙也是触电比较多的一个喜剧演员， 是是是 啊， 哎。 这个反正有岳云鹏和白凯南嘛，反正这片子里头他就闹的。 对对对。那除了他们之外，我刚才说的当红小生，这回呢，刘昊然也是位列其中。 哎，这是最近在这个大小荧屏上都非常活跃的一位。 对，这年轻演员啊， 嗯， 这个。有人就问了，说冯老师这次的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类型呢？ 啊， 我们今天推送上有这么一句话啊， 怎么着呢？ 这次冯先生的角色还是老好人， 啊， 就是他确实是演这样的角色， 对对对， 手到擒来。 哎，你就是他老好人好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到有点让人觉得有点，哎呀，有点蔫，有点窝囊的那劲儿啊。 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埋伏那个里边哈，啊啊，就给他交代了一个任务， 嗯， 啊，交代一个任务，他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在那盯着这个任务， 嗯， 一丝不苟的在那就是特别认真埋伏着啊， 嗯， 就以至于后来吧，别人把他给忘了。 对，对对， 就他还在那埋伏着呢，人家这事儿都已经完事儿了， 嗯， 过好长时间又突然才想起来，我的妈呀，那还一冯大爷呢。 不过到最后呢，确实是立了大功。 嗯 啊， 对， 这个刚才提到说这些演员跟他一块演的这个就老好人这角色怎么回事呢？先解释两句啊，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剧情。 嗯， 这故事呢，它是以一个真实的原型人物来创作的。 哦， 这个人物原型是谁呢？是重庆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一个调解员。 哎呦， 这个调解员叫马善祥，这是真实人物， 嗯嗯。 那么以这个人物创作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讲了一个重庆老牌的叫调解超人。这个超人，这超人的名字也很好听。 嗯，叫 他就叫马上来 啊，马上来，我马上就来。 这上呢？是高尚的上， 对对对对， 来是来去的来。 哎，你别说，跟人家那个原型他还有点接近， 接近。确实， 这是马善祥，这是马上来， 马上来 啊。对， 这个说这个调解超人啊，他呢是一老调解超人嘛， 啊， 老牌的啊，调解特别好。突然呢，遭遇了一个调解的新秀， 嗯 啊，新秀， 就是，同行是冤家， 同行是冤家。遭遇这个人踢馆了， 嗯 啊，两人呢要比试一下这个高低， 这也踢馆， 哎，谁调解的好？ 我的天哪！ 然后就两人为了分出这谁是叫山城调解第一人， 哦， 就带领自己的那个团队啊， 嗯嗯 ，PK 了一下， 去各自的去调，是怎么个 PK 法呢？就是都去调解，看谁调解的好，还是说同样去调解同一个矛盾， 嗯， 看谁能成功呢？ 我也在琢磨他们怎么调解的， 啊，这里边反正他得导演有精心的安排。 对， 啊， 哎，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展开的，而且。告诉大家一声啊，刚才说刘昊然并不是特别边缘的配角啊， 哦， 人家演的是冯巩老师在这个剧中角色的儿子， 哦， 父子俩， 这 长得像吗？ 哎，你别问我这个问题，啊，当然肯定是不像啊。 有的时候说不像啊，他也演的有像的可能。 哎， 哎， 对对对， 感情 是。其实演吧，就是看，不是说你长得像不像， 嗯， 就是演的像不像。 对， 你看那老炮里边，冯小刚导演是不是跟那个谁，那个演他儿子那是谁？ 冯， 不， 李 易峰， 李易峰，我差点说冯绍峰。 对， 哎呦， 然后他俩，你要从外形上来讲，是吧？也 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他演出那个劲儿 是、嗯、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们说的都是好听的是吧， 好听 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喜欢冯巩老师演电影， 你还背着难听的呢， 不是这难听的，不是说冯巩老师的电影， 哎， 我是要说啊，这个冯巩老师演电影他由来已久啊， 对， 历史非常悠久， 他很早就接触电影，很早就触电， 触电很长时间、嗯、但是有很多的相声演员呢其实也在逐渐走他这个路， 对， 您看到这么多年以来无数的相声演员涉足到影视界，其实当演员的不少，当导演的也很多， 哎， 可是呢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这么多年以来、嗯、就是除了像冯巩这样电影的就佼佼者之外，其余的这些个相声演员涉足到影视啊、嗯、成功的真不多见， 对，有那么多，有那么句开玩笑的话说嘛，说冯巩老师是说相声里最会演电影的啊，也有人反过来说他是演电影的里头最会说相声的 啊，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这个其实吧，就是说他在这里边呢，他可能一个是有这天赋的这方面， 嗯， 再有一个就是他去选择一些，这种 故事剧本， 对、嗯、角度啊，这个进入这个领域的角度，可能都有关系。就是、 哎， 就是 用现在的话来，时髦的话来说、嗯，进入的姿势。 哎，对对对，嗯、你这个就是说你用什么姿态进入到这个里边？ 对， 你是非得想去追求那个是吧？就是奥斯卡那个劲儿，你凭这个劲儿进来的。 或者说，有人是追求就是现在我票房得多少多少？ 哎，对。 当时冯巩进入电影界的时候，那时候咱们没说票房多少多少 这事儿，就是对他就是一个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出于内心的那种喜爱，对于电影的喜爱， 对， 我觉得 对， 他本身你说就是后来咱们说有些电影哈，比那科班出身的那个电影人 还强， 弄得还好、 嗯， 对吧？这是为什么呢？这就已经就是超越了一个票友的这样的事情了， 没错， 哎，而且作品的量。还有作品的质量上都可以说，和这个专业的电影人不相上下。 是的，刚说到这里呢，我们相对来讲，就是很多的其他的相声演员们，特别是年轻的相声演员们、 嗯， 其实进入电影界、进入这个影视界之后、 嗯， 取得的这个成就呢，可以说啊，在这个我们稍微的说的狠点，真的啊，在最近这几年确实是烂片很多。 哎、 那么。有人就分析说啊，说这个事情呢是有原因的， 嗯， 这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慢慢来说，也跟各位来交流一下您的意见。 哎、 这个相声演员或者叫曲艺演员，他跨界到电影，是不是就有很多的障碍，或者说他先天有很多优势？到底是哪方面起了作用？ 哎、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边听冯巩老师的那些个老作品，我们期待一下这新作的到来， 没错， 好吧，刚才有朋友已经开始说话了，我们先分享一位吧，好吧，这个唐朝栗子说，小品相声演员的电影呢，一直陪伴大家，以前是陈佩斯、冯巩，还有我们看着宋丹丹啊、潘长江啊、赵丽蓉啊，这些叫春晚的这些老的表演艺术家， 嗯， 很期待这些喜剧的老戏骨，但是很多已经不在世了，是吧？ 对， 那都是现在呢，有的身体不好了，有的失去了，年轻力壮的小伙呢，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艺术家。 冯巩老师啊，已经六十有余了啊！ 您今天您不说， 嗯， 我一直当他五十出头了， 还当他年轻的啊， 对， 就是其实现在应该也年轻啊，就是他们的心态都不老， 对， 都还在继续的去追求。你看这新片子马上这不要出来了吗？ 对，刚才既然季彤一杆子把这个冯巩老师的电影已经处到那个最前头了，咱们就听一个早期的作品，好吧？您刚才说了埋伏， 埋伏 对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啊，并不是很熟悉， 稍微有点陌生了。 对，这部电影呢，其实让我最近一段时间有感触啊，是因为那个谁段奕宏呢，在前不久有一部电影、讲那个事情啊，就是他那个轮廓啊，有几分相似之处啊、保卫科干部， 哎，对， 是吧？ 对对对， 哎。那这样咱们就先听一段来自埋伏当中的段落，这个段落也很好理解、你知道这个冯巩演的这个保卫科的干部啊，他呢一心想要帮助公安局破案， 对， 然后就一直埋伏在那儿监视，是吧？ 对， 可是呢你知道他也有这个打退堂鼓的时候，后来呢他就一直有一个电话在激励着他， 哦， 哎，那个神秘的电话机里头，后来他们就找到了这个，就破了案之后，找到了这个电话的主人。 嘿， 这一段呢，其实当中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声音，您仔细听一会儿，有没有朋友能马上告诉我？ 嗯， 那个声音是谁？在演员表里边几乎都看不到的。 我知道我们来得很冒昧，但我们是想感谢您。 我不认识你。 是的，我们不认识，但我们通过话，当初要不是您开导我，恐怕我不会坚持到破案的。 我不认识你。 嗨，别费劲了，他什么都听不见，他是一聋子， 不可能， 我天天跟他通话的。难道我们找错人了？ 没错，我263239，这儿有他一个人住。 不对呀、啊，听不见他怎么能跟我谈话呢？再说，他也听不见电话铃响， 这得问他自己。看见那灯了吗？那可能就是不出声的铃。 在你的一生中，真正的敌人是你自己，谁也不可能这样子打垮。唯有你的 太奇怪了， 消沉式软放自， 这是我前半生遇到最奇怪的人。 所以，战胜自我的人才最伟大。你若能征服自己，就能征服世界。 叶明茹，我得谢谢你。 你谢我干嘛？案是你破的。 恐怕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干了多么重要的事儿。那房子里藏着巨额赃款，要不是你们在那守了30多天，他早跑了。交个朋友，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你怎么这样啊？ 他回头看我，我得交这个朋友。 这就是电影《埋伏》的结尾、嗯、 最后那一段 啊，1996年的作品，其实今天听起来依然有现实意义。 哎，这个张嘉译当时还， 哎呦，您说出来了啊，怎么样，把名字报出来了。 哎，对，因为你听那个声音能听出来，但是就是那个你明显比现在的声音要年轻好多呀。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而且那个面孔、 这个对，那会儿还是 那哪有现在这张大脸啊？ 就演那个 瘦了 演那个警长，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帅气的。 我刚才为什么要说在演员表里边几乎看不到他名字？当时演员表里的名字，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当时写一个不是叫张嘉译，叫张晓彤、 啊。哦， 当时还这名字 没改名是吧？ 张嘉译这个名字后来我们熟悉了， 但是那声音很 熟悉， 尾音特熟。 对 对， 他西安人嘛 啊。而且就是说，对于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来讲。这个肯定是一听这个对话就能想起来这两个人 的 面孔啊！你像22年前 啊，96年作品。 对，这部呢是冯巩老师是作为演员啊，在里边这个去表现角色。 嗯， 当然这部影片之所以成功啊，我觉得他也是这阵容特别强大。 对， 你像导演嘛，是黄建新导演、杨亚洲导演，这了不得，都是电影界的大腕儿。 是，而且这个《埋伏》当中，我们知道冯巩老师啊，他跟江山老师这个合作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啊，特别的般配那种感觉。 你就冯巩老师跟很多这个女演员里边的这个怎么的也算也是大腕吧， 颜值特高的、 哎、都合作过。你像徐帆老师 对 吧， 对、 哎、都合作过，牛莉老师是吧，全都合作。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哎呀，现在看张嘉译当时的那个照片真的是 青涩， 哎，真的是太帅太帅了、 嗯、 就是没想到后来会现在当然也挺帅的。 哎，说到这里呢，您可能帮各位这年轻的朋友想一想啊，我们刚才说这个1996年作品的时候，其实冯巩老师在这之前呢早就有电影的演出 啊、 还有一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名字，叫狂吻俄罗斯。 哦，这个里边他也是有这个不错的一个表现吧， 而且他在这个里头他真正的演了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嘛， 对， 音乐老师 眼镜儿。 哎，这里面那个形象他更落魄。 他是这样，就是说他其实你想在那个时候他就是当时他们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实际上也正是就是这些人啊正处在这种生活状态当中的 社会变革。 对，就是当时有很多人下海嘛， 对 吧？哎，90年代初，1994年， 咱们知道去俄罗斯做生意。 哎，对， 这件事情， 我有同学啊，我同学那个时候也是大概就是加入了这个行列。 哦， 哎，回来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聊天，就聊他们在那俄罗斯的那些事儿。 那倒腾了不少东西。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惊心动魄的啊！这很多这个就是电影里表现的东西，确实在生活当中出现过。 是的，刚才说到这个狂吻俄罗斯，我们就跟各位聊聊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像这样的角色，冯巩老师为什么他就适合？ 哎， 他为什么就成功了？其实他们有一个分析啊，就是说都是相声演员，相声段子呢在电影当中运用，这是肯定是后来的一个趋势。 对， 可是当年在这种电影当中啊，其实是选角色的问题。 对， 冯巩老师身上有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这个知识分子啊， 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有点儿就是思想解放，又有点儿保守， 还、 哎、他不能踏出那一步。 对，就是他还有点这个，就是要知乎者也， 他拘的， 要这叫什么那个知识分子的这种叫什么风骨啊？ 哎， 这个骨气啊，这个气节呀、啊，他还不爱不要轻易把它丢掉。 今天用一个词儿、就是特别不好的词儿来说呢，就是那个酸劲儿他还有啊，就哎这种角色在当时那种社会变革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显得潦倒？ 对， 落魄， 但是呢他又不甘于说落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后边让人给超越了，然后他又想去追求这个东西。 哎，所以他追求，你看啊，他追求半天、他后来还失去了，为什么呢？我们听到这一段就是他追求的爱人就失去了。 哦， 哎，他跟离开他的妻子，他有一段独白，你听这段独白，虽然不是后期我们听到冯巩老师那个特别就是那导口啊，不是那种东西了，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当时特别的心酸啊，说着说着都哽咽了。这段就是当时那个狂吻俄罗斯当中的很精彩的一段。 我要走了，七年的夫妻吵了五年，合着一星期才歇两天，哼，我们早就享受大礼拜了。哦，咱家那点财产按照协议我还是给分割了，我那边已经卖了，对不起，我缺钱花。芳芳，我还是特别希望你能回来，咱们家的大门永远是向你敞开的，但我知道你不会回来。你说过好马不吃回头草，虽说你不算什么好马，已经人近三十，到了豆腐渣的边缘，但你完全有权利选择你新的生活。你那个有钱的朋友，我那接班人，我早就知道他挺好，除了没文化粗俗一些，五官比例失调，海拔略显低了一点，没有其他的缺点。我衷心的祝愿你们生活幸福，他比我强。呸！他哪点比我强？他不就靠倒卖批文钻国家空子发的吗？你跟这样的人为伍，我根本就不会挽救你，所以我要走，我要到俄罗斯去，你别拦着我，当然你也不会拦着我，真的，我要到俄罗斯去。 这是在1994年的电影《狂吻俄罗斯》当中的一幕。 其实这个就是在电影里边啊，就是大段独白，其实特考验演员的功 力。是 啊，你听他这个词儿里边，其实他也有他的小的加工啊。你比如说他那有一句说，我们一个星期七天，我们吵五天， 对 吧？然后那个歇两天，就两天不吵架，我们提前享受大礼拜了，是吧？这都是就是。很接地气儿，但是呢，哎，听起来它里边又含着很幽默的那种成分在里边， 有高级的东西。 哎，对，就是这种，为什么像你说他演那个知识分子哈，就特特让人认同， 而且特心疼。 对，就是他本人其实他也具有这种知识分子的气质才行。 对， 你换个，你比如说咱跟谁熟，咱就说谁吧。你说你换白凯南演去， 哎呦喂， 那肯定不行。换岳云鹏演去，那更不行。 时代也不同了， 对， 是吧？那我们今天呢，通过回顾冯巩老师的作品，跟大家来期待一下冯巩先生这个新的啊《幸福马上来》电影的到来。哎、另外，问问大家，刚才说了这么多的相声演员涉足到影视界，那么在您记忆当中最优秀的电影作品是哪一部？或者说最差的又是哪一部？我们指的就是相声演员的电影作品、啊、 好吧。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昨天说了的那些朋友呢可以继续参与啊，来说说您心目当中那个最佳和最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下半时段呢继续回来聊聊相声演员的电影作品。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玉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在今天平台上来分享一下。 哎，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啊，你就说最差不最差呀，这里边有的时候不太怨这个相声演员本人，我觉得、 哦、是吗？ 这大多数就除了我、我觉得哈、啊，除了冯巩老师以外哈、啊，其他大多数相声演员在电影里啊， 你说都不是主导， 基本上都是打酱油啊， 哦哦、 有个别的啊，当然是少数有自己做了一些， 就是今年年初还、 哎、 还有呢吗？ 对对对，啊、那个就是 那两部呢， 太少了，比较少数啊。其实有好多朋友对这个片子还是挺熟悉的哈，《舌尖上的饕餮》，他说《狂吻俄罗斯》里边和牛哥就是牛振华啊， 哦、 牛振华老师搭档 的 那个女演员，那个俄罗斯的女演员啊，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原来有一个老片子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啊，里边的那个女主人公、 哦、 当然那个是后来就岁数已经比较大了，开始有点发福了。 嗯， 但是那个这个也是一个大名角啊，是吧？哎，这个得说起来， 说的是波尔什科娃还是库兹涅佐娃？是、是哪个？ 应该是 有点弄不清楚。 那个佐娃， 佐娃是吧？ 对， 哦、那他上那个是吧？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啊，不是和牛振华搭档，那叫要不然就是前面那个和冯巩感情戏的是娜塔莎吧？看看啊， 我还真是把名字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那两位之一，哎，对，那就是库兹涅佐娃，是那个和牛哥搭档的， 那就是佐娃，是吧？ 哎，是这位佐娃。 嗯， 然后里边其实啊，大腕云集啊，这里边有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老艺术家马英武老师， 哦、马英武、哦， 哎，很厉害的啊。另外呢，还有像谁呢？就是我要提的，就是一个也挺厉害的人物， 哦， 就是演那里边其实一个小角色，就是一小秘书，就是王倩。哎，当时王倩 是后来、那个， 就是后来的《重案六组》啊， 哦、 编剧兼主演啊、当时王倩实际上在这片子里，你还是副导演，然后兼着演了这么一个小角色。 哦、 其实我真的是就是挺佩服他们这些电影人的。 嗯、 我前上一周刚刚采访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嗯、 她其实她现在在这个就是这个圈子里吧，她就跟当年王倩那个劲儿差不多。 嗯， 她在这个拍戏的里边，在片场，在剧组里，又要当副导演， 嗯 啊，甚至还要冲场记， 嗯， 然后还演一些这种就是小的配角， 嗯， 哎，这个就是忙得不亦乐乎， 嗯、 但是呢又没有什么名气， 嗯， 也收入也不高， 嗯， 但是就是特别执着的，特别充满了干劲儿的在剧组里奋斗， 嗯， 这样的女演员，我真的觉得就挺佩服她， 嗯， 包括像 不知名的这些其实挺多的， 对对对， 嗯、 但是你像王倩老师，当然后来人家。啊，这个打出了一片天地，是吧？现在这些年轻人能不能也像前辈一样，将来也都闯出来的，这谁也说不准。但是他们就是一点都不畏惧，在这个领域里边去闯。 嗯，那咱们换句话来讲，现在的年轻的相声演员们，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相声演员确实在他自己相声领域是很非常有成就的， 对对对， 而且确实是很出色。可是换到这个电影领域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潜下心来，能够以一个比较谦逊的姿态来进入、 哎、 这件事情，我们对比一下当年的冯巩老师、哎，您就能看出来是不同。 对，你看看你怎么走这条路、啊， 对吧？今天有人这么讲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叫做相声演员的电影作品，它烂片居多啊？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分析啊，是这么说的：说现在这个为什么相声演员会要演电影或者电视作品呢？是因为火。火了之后怎么办呢？在其他的舞台上也得火，叫跨界嘛。那么我们看到在综艺节目里面它火 也跨界、啊， 然后它也会涉足到电影。 对对对， 电影现在是一个很火的产业， 哎， 所以在这个里头是不是更能打出一片天地来？所有的人都是想往这个路上走。 就是你怀着一种什么样的目的进入这个圈子里边去啊？说我就想借着我在那个领域的名气啊，那我的粉丝是吧？我到这个领域里，我咔嚓我就成了，我就大腕了，我就这个票房冠军， 遍地开花， 哎。这个恐怕难啊！这个当然有这个你提的这个例子在，很鲜活的例子，它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对， 进来以后就很高调，起点很高，但是未必就能够真正的成功。 对，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啊，我们知道的某些这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可是他们的电影作品，按拍小片的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他们的电影啊，实在是不敢恭维。虽然非常喜欢他们的相声，术业有专攻， 有那么句老话叫隔行如隔山。 哎，有人提了一个人， 啊、 您听听啊、 嗯， 您听听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他这位朋友说，他们当中啊，除了 于老师啊，真的不太适合演戏啊，除了于谦老师。 哎， 于谦老师确实是， 您还 本来人家演戏演的就好， 你还别说于谦老师，于谦老师还特别早以前就 这演 过 戏，对， 哎啊、这但是在那个戏里边，就是剧里边或者是影片里边，他就是一个很小的角色，很短的这个台词啊，但是他接触的其实特别早。 嗯、没错，那刚才说到这个，相声演员的电影作品，我们还是回到今天主题啊。今天说专门听听这个冯巩老师以前的一些电影佳作。 嗯， 那么刚才听了《埋伏》啊，也听了《狂吻俄罗斯》，咱们得说说他这个后来的特别火的一些作品了，是吧？ 哦， 从什么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冯巩老师的电影一下就火了？ 哎、 我记得啊，这个《贫嘴张大民》就是那个电影版啊，那个电影版叫什么？叫没事 没事 偷着 乐啊，这是很好的一部喜剧片子。 当中，我觉得这是应该说。三分钟，至少三分钟啊，就有一个包袱，那包袱还特别是那个是时候， 就是 火候。 因为相声和电影它是有距离的， 嗯， 相声它这种这个艺术形式呢，它是高度的提炼、高度的浓缩，甚至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些夸张， 嗯， 你把这个东西你在舞台上集中的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方式， 嗯， 而电影它要以生活以生活为基础，你得让大家信服，觉得你这是拍的一个， 对， 不是一个就是为了表演而表演的这么一个舞台剧。 所以你就发现冯巩老师在舞台上， 嗯， 和在电影当中其实表演方式是有区别的， 是有区别的。 哎，我们来听听这一段，这段我就想了半天，我说听哪段啊？就因为那个《没事偷着乐》里面啊， 嗯， 精彩的段落比比皆是，是吧？ 没错， 那边吃腰子那段就特别好，是吧？我们不听那段，我们听听他跟其实怎么说呢？让大家听声音吧。 嗯， 这一位和他之间的这个表演啊，也真的能够达到那个炉火纯青，而且特别有默契。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我给起了名字叫不签合同。 我代表我们几位老板还有拆迁公司对张子民同志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谢谢。 大伙儿呢也对家属都表示亲切的慰问。 哎，谢谢几位。屋里坐吧。 谢。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成想呢说话白心家了，你看这怎么回事。 行，几位屋里坐吧。 哎，不坐了，不坐了。哎，来，你把这个合同再签一下。 不是签过了吗？ 签的那是无需的，那是意向，借是合同，签了就照这干了，签了字，甭看了，没嘛大改动， 不是三间吗？今儿能改两间吗？ 咱不是少一口人吗？ 那户口还没消呢， 可人不是已经？ 大民同志啊，我们只能雇活的。死的就管不了了。 别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哎， 这是事实啊！ 你别！ 我不签。 别 ！我跟你说啊，这合同啊，你必须得签啊，不签走不了。 哎！ 你怎么死合同？ 就是！ 哎，让 你就 签了， 你 干嘛 呢？ 你 干嘛 呢？你 就签了， 没有文化呢？你有文化？ 你怎么不动法呢？ 我动法，我房没了。 你看这， 你看你不动法， 就你这种人，就算是搬进了高楼，你的档次也上不去。 我就没打算搬，我回家了。 看出来了吗？看出来了，这还有多重要的吗？ 那这啊， 我告诉你，你知道嘛叫法治吗？知道嘛叫法治吗？不守法就治你。 这是当中我觉得特别精彩的一段。 对， 这个没事偷着乐，为什么的好？ 他 反映问题， 他的就是特别生活化。 对，而且你看啊，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啊，后来呢，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相声演员的这个电影作品，他也有现实题材的，对吧？ 对， 这现实题材啊，你要怎么弄啊？你得像是现实，你不能说我把那个表演相声那个夸张啊依然用在这当中，就是我为了搞笑，我让他就到最后就是戏谑的。 对， 这里头有戏谑吗？你听到就是眼泪， 对， 是吧？ 很真实。哎，但是它里边就是能让你体验到他时时刻刻存在的，就这个人他是有幽默感的人。 对， 因为什么叫贫嘴张大民呢？这张大民这个形象，他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但是他说话里头就像你街坊那个大哥，就是那个嘴特别里边有这个就是话佐料啊什么这些东西， 他有他生存智慧， 对， 有他语言的机锋。 哎， 可是他不是靠这个 对 来生活的。 其实你看，这就是在冯巩老师不管是主演的也好啊，还是参与这个编剧导演的这些片子里， 也好，他主人公往往都是这种生活当中的小人物。 对，而且这个小的都不能再小。 哎、除了当然，除了那个建国大业这个是不是、哎、 客串， 哎、除了那个、嗯、那个两部大业里边啊，他演他 历史人物， 对，都是去客串冯国璋。 对 啊，这也跟他的这个 家世有关系、 哎，有关系。他是冯国璋的第四代。是第四代 后人， 第四代孙、 嗯， 所以他有这个外形上的这个优势啊。嗯、其他的影片都是这种， 你看着就像你们家邻居， 哎，对， 隔壁的 对 那大叔， 所以他不闹腾， 对， 他也不矫情， 对， 他就让你觉得很舒服的这样的一种。还有朋友提到纳武是电视剧， 哦、早了， 哎， 对， 对我但那你要说这个，我还有一个 RO 呢，是吧？哎，RO 我不是 RPO 是吧？哎，这个里边其实都是他的一种。这种选择在里边，他就选择这样去做、 嗯， 他可能也不期待着说我一下就炸了，我有多大的那种名气，我多成功的。 首先我就想，他有一个初衷，他喜欢， 对， 他喜欢， 哎，多少年了，一直坚持下来，一直他都在这里边。你说我真不相信冯巩老师通过这演电影，他发了 能怎么样， 他挣了多少钱，真没有。 关键问题是，咱们为什么今天提到他？你看。已经十年了， 嗯， 十年没在大荧幕上看见他了。 对， 十年前是什么两部啊？一部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有一部叫《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哎， 那两部都是方言版的。 哎，这就都是挺有意思的片子。 对，那这样咱们先来听一段《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里头也是，好像我觉得每一处都特别特别有那个有料。 保定 话，保定话是吧？保定话，我们听听他跟应该是徐帆老师在公园约会那段。哎，这是儿子蹬着车啊。把爸爸送到公园要去约会去了。 你来、哎、好好等大撒把呢、哦、哎糟了听、嗯、你呀、啊、在这老实待着，我谈点工作啊、 嗯、 哎别等了啊， 不等了， 姓程的、嗯、这杂志是买的吧？ 是别人送的。 滇州城里三宗宝， 铁球面酱纯不老。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不太冷也不太热。 早餐的营养要加强， 驴肉火烧加板肠。 你是杨倩， 你是刘好， 自己人。 谁这么缺德呀，出这馊主意，弄得跟特务接头似的。 这都是形势逼的， 咱们谈谈呢。 哎，谈谈。你看现在吧，这个改革呢也开放了，经济呢也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呢也提高了，思想呢也解放的差不多了。 你说点人格的行不？ 哎，说人格的，这个俗话说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结过婚，我也嫁过人，用乡下人话说呢，我们都是二茬子庄稼嘞。 啊，对，用城里人话说，俺们都是二手车嘞。 你说话绕什么圈子呢？有话直说。 哎，直说。我是在想吧，这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电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哎、您这两位啊，一位天津人，一位湖北人， 没错没错， 都倒保定口。 确实很厉害啊， 这个倒口嘛，这是相声演员的一个基本功。 哎， 这个冯巩老师拿起来这个叫什么，驾轻就熟、啊、 对对， 我特佩服的是徐帆老师、啊、 徐帆老师， 对， 你人家就不是这个北方这样的口音啊。 嗯、 哎、但是我们说这个叫倒口活啊，在他的冯巩老师的电影当中，还在这么几年以来运用的确实多、 哎、 我现在要说一个，就是新的一部电影，就是我们刚才说幸福马上来、 啊、 下月这电影啊， 他难道要 这电影要说重庆话， 重庆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哦啊、重庆话就是、嗯、是吧，他比较硬朗，我觉得。 那这样咱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听一段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当中的一段方言版，好吧？这一段呢，应该是天津话了，是吧？ 哎， 哎，里头还有别的方言， 包括刚才那个张大民那个，他都有天津话。 哎，几位请坐， 来，坐。哎，这个不行，我问问正好，一喝就醉。 我们这个酒啊，是绝对的不伤头， 伤头也不晕， 晕了也不醉， 醉了也不吐， 吐了也不倒， 倒了也不睡， 醒了还想喝， 走。